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本期我们一起来听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为我们诵读威廉·巴特勒·叶芝于1983年创作的一首诗歌《当你老了》。 当你年老鬓斑，睡意昏沉，在炉旁打盹时，取下这本书慢慢诵读，梦忆从前，你双眸神色柔和，眼波中倒影深深。多少人爱你风韵妩媚的时光，爱你的美丽出自假意或真情，而唯有一人爱你灵魂的至诚。爱你渐衰的脸上愁苦的风霜，然后垂下头，在炽然的炉边忧伤的低诉，爱神如何逃走，在头顶上的群山巅漫步闲游，把他的面孔在繁星中间。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的小伙伴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流行 ING 环节继续来跟各位分享的是经典咏流传的第二弹，我们来分享那些美妙的古韵诗词哈。在2018年戊戌年的春节期间的经典咏流传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在各大音乐平台这些歌曲呢全线霸榜啊，不仅呢播放数据表现很亮眼，那么节目当中的一些歌曲呢还是唤起了网友内心的诗意啊，感受到了百千年前诗人胸中的丘壑哈。那么今儿呢，我们来重温第二期经典咏流传当中推出的5首歌曲。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是找到了其他一些经典 而且有着非常美妙古韵的歌曲，让大家再次进入到诗词歌赋的音乐世界之中。当然了，也是欢迎各位呢继续来给我们发送各位的翻唱大作，可以把您的作品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么也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声律启蒙是训练儿童的应对掌控声律格律的一个启蒙读物。那么按律分编，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等的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再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朗朗上口，从中得到语音词汇和修辞的一个训练。那么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数对，读起来呢跟唱歌一样。和其他呢全用三言四句句式的这样的古代读物相比较呢更见韵味。那么这一类的读物呢在启蒙读物当中可以说是独具一格，经久不衰。那明清以来呢，比如说迅猛骈句、笠翁对韵等等这样的书籍都是采用这种方式来编写，并且呢得以广泛流传。那么在经典咏流传这个节目当中呢，创作歌手赵赵就演唱了他谱曲的声律启蒙。我们来听一小段节选哈。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六运弓，岭北对江东，岩对阁，意对铜，白叟对黄铜，岩向漏，软图穷，冀北对辽东。 心里成就好 慌，几颗心一泡风，尧舜对苍生，天浩浩，日融融，弯月对长虹，我对你最对心，就像对三冬，我对你最对心，就像对三冬，我对你最对心，就像对三冬。 声律启蒙来自赵赵的演绎。其实呢，从三字经到声律启蒙，化繁为简的国学经典，饱含着先人独处的这样的处世智慧和生活感悟。咿呀学语的孩童呢，在似懂非懂当中啊，摇头晃脑所习得的，正是传统文化之中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一个珍贵的观念。那么在经典咏流传的第二期节目当中呢，也是重新演绎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比如说电视剧《红楼梦》的主题曲《汪凝眉》。那么其实呢，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呢，诗词被重新演绎成歌曲呢有很多，比如说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就是出自经典的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那么在第二期这个节目当中呢，就重新演绎了电视剧《红楼梦》当中的歌曲《汪凝眉》。估计啊，当年曹雪芹自己可能都想不到，若干年后自己的作品会被后人用歌曲来这样演绎。很多观众表示呢，汪凝眉的音乐一出来就情不自禁的热泪盈眶，用新的年轻人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去传承经典，传承文化，这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呢也是必须的。那么这一次呢，全新演绎的人选分别是原唱者陈粒，还有青年演员余少群，一起来分享吧。 若说没情缘， 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香烟中能有多少好泪珠儿，曾经的秋流到冬季，春 汪宁梅来自陈粒和余少群重新演绎的经典歌曲哈。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经典咏流传当中的那些经典诗词歌赋。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我们看大家说什么哈。可乐妞在微博上说哈，脑海中闪现的第一首歌就是羽泉的《辛弃疾》，他们摘录改编《辛弃疾》的经典词句，完成了整首词的创作，搭配融合中国风和蓝调元素的小调式摇滚，还有另外一首《桃花源》，忘去了世间的陈羽凡，想起了心中的胡海泉，巧妙的把两个人的名字融合在音乐，这种感觉太棒了。大国力说了哈，路人很喜欢费玉清叔叔，想必是一个拥有有趣心灵的人。我其实更想说的是，这更是一个很有段子的人。我们来看其他的朋友啊，趣味说了，有趣味说了哈，品味中国文学之美的歌来了。诗词和对联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形式，2000多年来一直是薪火相传，至今呢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古代，自私塾的幼童起就开始这种文学修养的训练，对于声调、音律、格律等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呢一些声律方面的著作也是应运而生。而其中清朝康熙年间车万玉所作的《声律启蒙》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我很喜欢听赵赵演唱的这个版本。网友霍蒙也说了哈，刚洗劫了赵赵的音乐库，我的天，还洗劫了，吓我一跳啊！就这首歌好听哈。要说最美妙的一句古诗词，我认为打动我的是白居易的《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北京的陶然亭公园好像就是因为这句诗而命名的。网友 F 的喜剧说，好有趣啊，古琴木鱼儿声律启蒙，最美妙的诗当然是陶渊明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过呢，在咱们北京我能看到就是西山，我现在呢在开车五环之上歌唱大西山啊，五环你比四，哎，这怎么五环之歌就出来了哈。不过呢，还是感谢各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开车的时候，千万注意哈，这个就先暂时听节目，就别互动了哈。那么在经典咏流传这个节目当中呢，有观众也是反馈说，王力宏咏唱的《三字经》特棒，原来诗词还能这么背。确实，王力宏创新编曲的《三字经》在节目当中呢，将说唱饶舌与现代音律融入了中国传统启蒙教育之中，活泼欢快，朗朗上口，堪称最时尚的少儿启蒙了哈。据说哈，连这个力宏可爱的女儿在录音室听爸爸唱完《三字经》之后，自己也学会了。王力宏呢，在节目当中他也说，《三字经》是咱们人生中学过的第一个经典，蕴含着很多道理，我们是谁，从哪儿来，非常的珍贵。那么用这样唱的方式呢，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很轻松地背会它。如果说不会背的朋友，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王力宏一起来背背《三字经》吧。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诲已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羊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以，幼不学老何为，愚不拙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惜礼矣。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羊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愚不拙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惜礼矣。香九龄能温馨，小雨情所当知，荣四岁能让你地狱长一仙之，受小弟此见闻，知某书识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一气血三字经，父子情父父顺，月春夏月秋冬，子嗣时运不穷，月南北月西东，子嗣方隐户中，要香九龄能闻嬉笑语经所当知，荣四岁能让离地狱长一仙知，手下弟子见闻，知某术是某文，一夜十十百百千千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父子亲夫妇顺，月春夏雨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月南北月西东，此四方一路中啊。 火木金土，此五行本无数，月人以礼之心，此无常不容问。 三字经来自王力宏的演绎哈，各位觉得怎么样呢？有没有稍微这个记住几句呢？那么在经典永流传这个节目当中呢，既然有三字，既有这个三字经、声律启蒙这样适合少年儿童学习流传的歌曲，也有呢让成年人深有感触的作品，比如说黄绮珊演唱的《定风波》。黄绮珊呢本身可以说也是一个大器晚成的歌手哈，那么他呢无形之中也是在用他自己的人生故事和传奇终生艰难处活伟大终死的苏轼来了一次穿越时空之门的对话哈，那么共同演绎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用泰然自若的旷达心境，希望告诉更多的朋友，人生总有顺逆、荣辱和祸福，我们真的是需要修炼一下这样一种超然自足、完满又热情洋溢的境界，纵然命运沉浮也能够笑对风云。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来自苏轼的词。那么呢，我们也是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这支曲子。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那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喽。 何时起飞，何时落地，每一步都云淡风轻，一直寻找一双眼睛能看清岁月的身影，都说生命是一次旅行，总在穿越四季的心灵，梦有多远，爱有多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重新回到节目当中来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流行 ING 板块呢，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经典咏流传当中那些穿越千年的特别美妙的诗词歌赋。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如果说您是用手机 APP 在听的话，也欢迎打开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我们来看看啊，大家说什么。自然卷卷卷的说了啊，初心不改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黄绮珊呢也在节目现场证明了这一点，一曲苏轼的《定风波》在黄绮珊的演绎之下有着极强的穿透力。我呢能从中感受到一个歌手发自内心的力量，特别是黄绮珊说70岁的那一天我会热泪盈眶如花似玉的继续唱歌，特别让我感动。那么我觉得《定风波》当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真是体现了人生的真谛哈。那么这位朋友呢说的就是我们刚才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来分享的是黄绮珊演唱的《定风波》。黄绮珊自己也说哈，参与这个节目呢就感觉跟做了一场梦一样，一直都没醒过来，没有想到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触摸这些经典。节目在经典的诗词呢和今天的自己之间可以说是建立起来了一座彩虹桥梁。神圣舞会特别感慨，他说真是没有想到王力宏已经是两个孩儿的爹了，听了他的歌，听了他的故事，我也明白了身教大于言传的道理，用更有趣的方式呢将中华经典呈现在孩子面前，是他作为父亲的责任，也是他作为一个音乐人的责任。我今天呢也把我最觉得美妙的一首诗分享跟大家，就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哈。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现在我儿子都会背喽。那么在节目当中呢，眉毛都已经白了的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先生唱了一首歌曲叫做《来苏秋思》。这个苏字呢很有意思，是一个更，更加的更，里面呢一个生，生活的生。这个来苏呢是我国台湾少数民族的一种古谣啊，古歌谣，它是有思念故人的意思。那么秋思呢就是花开花落，说的就是元朝马致远的那首经典古诗词，对吧？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那么另外呢胡德夫先生呢在节目当中也是回忆起了老师余光中先生的教诲，这个时代一定要有歌。确实呢这句话让人很感动，而且呢在舞台之上胡德夫也是深情地演绎了老师余光中的乡愁四韵，想呢以此告慰老师，这个大地我来过了。那么我们也是知道哈，这个余光中先生呢是刚刚离开我们没有多长时间。那么当这首曲子响起的时候，长江水、雪花白、腊梅香也都成为了最具像话的符号，出现在了游子心头。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由胡德夫带来的这一首《来苏秋思》。 and I'm all in a dollar. Good old school.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向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月来哟，啊 哀苏秋思，来自胡德夫先生的演绎。胡德夫的歌曲风格呢，一直都是这样，慢慢悠悠地弹着钢琴，用他浑厚的男中音哈，跟大家诉说着他的故事。俗话说，自古红颜多薄命啊，描写薄命佳人的诗句呢，也有很多。在2006年筹备专辑的伊能静，就想做一首根据古诗词改编，讲述英雄爱美人、红颜薄命的歌曲。于是呢，就找来周杰伦帮自己写一首中国风的曲子，然后呢自个儿填词。他呢就把苏轼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经典词句稍加改编，做成了这首歌的副歌。这段用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呢又从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取材，借用描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的诗句，完成了歌曲中说唱部分的歌词。当伊能静把这歌的词写完之后，录了一个小样给周杰伦听，周杰伦听了之后连连称赞，开玩笑说，哎呀，早知道歌写这么好，我就不收钱了嘛。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来自伊能静的《念奴娇》。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 非常有周董风格的一首中国风曲子《念奴娇》，来自伊能静。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经典咏流传当中的那些穿越千古时光的那些非常优美的诗词歌赋。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南宋词人辛弃疾所写的一个经典名词《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上阙，我个人呢非常喜欢。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轮回乐队呢也是一个老牌乐队了，他们的成员呢都既有这个极深厚和扎实的专业音乐素养，那也让他们的音乐视野呢也是非常开阔哈。在95年的时候，轮回乐队出了第一张专辑叫《创造》，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两个月销量突破20万张。专辑中收录的一首经典歌曲《烽火扬州路》也是被誉为中国民族化摇滚乐的代表作。那么这首曲子呢引述的就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词句，把它融入到曲子当中了，充分描述出了古代战场的那样的悲壮气氛。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过这首歌曲，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分享一次来自轮回乐队的《烽火扬州路》。 烽火扬州路来自轮回乐队的演绎。时间关系呢，我们听一半啊，不然的话后面呢很多好歌就出不来了。那么在古诗词歌曲当中呢，还有一首跟这个怎么说呢，跟一些歌星的名气一样非常有名，比如说叫独上西楼这首。这个呢就是根据南唐后主李煜《相见欢》改编的。应该说这首词呢是很多朋友都很熟悉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个李煜呢，虽然说是对于正事儿自己的工作哈不太这个灵光，但是呢艺术才华却是相当了得，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都有一定的造诣，尤其是词的成就最高，千古杰作有《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等等词。那么在工作上很失败的李煜，却在词坛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我们一起来分享羽泉现场演绎的这一首《独上西楼》。独上西楼来自羽泉的演绎。流浪者留言跟我们说了哈，他我背的第一首诗就是屈原的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实呢我当时根本不明白是个啥意思就背了，后来呢经历了人生坎坷才开始慢慢明白屈原的心情了。 网友大礼猫说了，小时候背的诗太多了，第一首就不说了，说总是背不下来那首吧，千呼万唤使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白居易琵琶行太长了，真心背不下来哈。好吧，前面呢咱们提到了南唐后主李煜，还提到他的千古名作虞美人，那么这首虞美人呢可以说是道尽千古愁情，让后世之人嗟叹一代风流才子词中帝王敏锐的才思和雅致的情思。那么这首虞美人是李煜的代表作，相传呢也是他的绝命词。据说呢他于自己生日7月7日也就是七夕之夜，在寓所命歌妓作乐，唱新作虞美人词，结果呢立刻不胫而走，声闻于外。宋太宗听到之后勃然大怒，命人赐药酒将他毒死。那么这首词呢通过今昔交错的对比，也是展现了一个亡国之君的无穷的哀怨呢。那么接下来呢也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由费玉清演唱的虞美人。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依然是由我为各位送上的一部影片，来自德国的喜剧夺金四剑客，喜欢的朋友今晚十点可以锁定，依然是876北京文艺广播，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有东风，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有东风，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员，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这老头子想见店内活动，正在找装修，来全包园看看再决定。 什么包园？ 999元每平米，9套样板间，风格全了。 全什么园？ 80平米8万元，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价包了。 全包什么？ 999每平米，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好几件，世家梦圆了。 999元实木还送家电？ 店庆狂欢月，更多超级优惠，拨打400-606-8866详询。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想见店内活动， 我是人类杀手煤气，主要成分是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冬天来了我也要出动， 等人的滋味真不好受，只好在车里开开暖风，要不真要冻成冰棍了， 汽车怠速还开暖风空调，燃烧肯定不充分，我就要出现了。